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一，为您朗读路遥先生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片段。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者抛弃某些人。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也许人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一般来说，包工头可不喜欢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叫苦精神总是令人怀疑的，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孙少平简直无法控制。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了，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那个刚盖起的那一层没有窗的楼房里。来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一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儿般的烛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

文学院的留言了。 嗯， 所以您的大名到底是什么时候留？ 这追究前面的问题。 理工学院的留言了。用公用洗衣机洗鞋被发现后拒绝道歉的事主是人间之毒。这经管学院的同学，你上千元的鞋真值钱呀！啊呸！ 看我呸！ 好，这鞋白洗了。 政治学院的也贴条，强烈反对用大家的洗衣机洗鞋。这位同学，希望您冷静地想一下自己的错误，不用道歉了，我们也不接受。管你上千上万的鞋，我们直接扔掉，扔掉，扔掉。 好，还有回音。 你洗球鞋，你怎么不洗篮球呢？ 还是数学系的同学留言最好了。 嗯， 四双鞋等于八只。 女生同学呢留言，不守难得的表现：第一，不讲究个人卫生，破坏公共环境。 北广购物门类多，品种真不少啊，茶叶蔬菜和水果，品质没得挑，精品海参三文鱼，营养味道好啊！您听好啊，天天有优惠，是月月有促销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英。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双十二的特别节目时间。 是的，没错，这又到了双十二，四处都笼罩着双十二的氛围啊。 购物节嘛， 是双十二购物节、啊、那今天呢，北广购物在这双十二特别节目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优惠，那就是我们红酒当中卖的特别好的法国法木兰庄园干红葡萄酒。 嗯， 我们先来破组合吧。 好的。 嗯， 今天呢是双十二特别节目，今天这个法国法木兰庄园干红葡萄酒，我们的组合是 750毫升的法国法木兰庄园干红葡萄酒，18瓶，听好了，18瓶，也就是说3箱18瓶，我们是卖399元。那今天双十二92折，您没有听错，再给大家打个92折，367元，您这18瓶就可以拿回家了。 好的，那我再梳理一下啊，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来自于法国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咱们750毫升一瓶的，给大家3箱18瓶。那如果大家扫码的话呢，一瓶酒就要368元，实实在在，你可以回去去扫码的话，你想18瓶的话得多少钱呢？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399元。但是在节目期间我们再打一个92折，那也就是说您实际上的价钱是367元，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双十二特别节目时间，为大家提供的是法国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是原瓶 原 装的， 对，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而且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核心产区的2016年好年份的、而且我们这个原瓶原装不打擦边球、很多朋友会说你们这个是不是就是中国罐装的，哎，法国溜一圈回来说自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不，我们就是法国自己酿造的法国葡萄酒，然后在法国罐装，然后是 AOP 级别的、给大家带过来原瓶原装。 对，你想这么好的红葡萄酒哈，卖这样的价格呢，有些朋友呢可能有点说，哎呀，它是真的吗？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哈，我们北广购物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您就放心购吧啊。其实呢，说到这款红酒啊，不仅呢咱们这个家里边，比如说这个过年过节啊，咱们都可以用得到哈。另外比如说我提到送礼啊，你出门参加什么 party 啊，或者说这个走亲朋友送礼啊等等的，它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是，而且因为包装精美嘛、其次它葡萄酒都特别富有营养，送礼不如送健康，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啊。 而且一看这个红酒呢是法国红酒、 对， AOP 级别的、原瓶原装进口的，2016年好年份的，而且红酒在8年之内喝都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 所以送礼的话是非常合算的、啊，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一共给大家呢750毫升一瓶，3箱18瓶啊。那么一瓶的扫码价呢就是368元，那么18瓶您看你多少钱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是399元就把这个组合全都拿走，但是呢我们是双十二特别节目，所以又打了一个92折，367元，367元您就可以 马上还有一份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正国。